七点，天天有聊。话说前天啊，就11月10号的上午9点多，有5-60个人闯进了在北京朝阳区范利大厦的无界传媒办公室。在北京都知道，这是北京的商务中心啊。这些人呢，看上去身份不明，像民工啊。他们扛了这个铺盖卷，在办公室里啊，在会议室里边就安营扎寨了，要和编辑记者们说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编辑记者们都是书生啊，哪见过这阵势，只好找来警察叔叔。警察呢来的倒是不慢，因为范利大厦西边隔一个楼就是外交部，外交五小室大家都知道。但警察叔叔呢也没办法，只有做做笔录，人家不打不砸也不抢，对吧？你也不能把人拘了。要是这些人闯进外交部，那当然警察就会管了。当然他也不会闯进外交部，因为那是武警叔叔呢。这些人为什么和编辑记者这些书生过不去呢？原来啊，在一个星期以前，11月5号的时候，无界新闻呢发表了一篇稿子，这篇稿子的名字叫《卓达新材百亿融资术》，质疑这个卓达新材公司的这个理财项目涉嫌非法集资。卓达新材呢收获了超过20000亿的订单，还有呢卓达集团的偿债能力，这三个问题都展开了这个讨论和质疑报道啊。报道说呢，多位卓达集团理财项目营销点的这个销售人员对无界新闻表示，投入100万资金就可获22%的利息，这高利息啊，还有相当于本金金额2%的配股，如果公司明年没上市，就是人赌明年上市嘛，你就配股嘛。那如果没上市呢，配股5倍回购，相当于100万资金投入啊，可以拿到32%的利息，这就更高了啊。无界新闻呢还提到说，一个家在石家庄的这个投资者家属就说他父母投资了这个卓达集团的理财产品，但是从利率上看呢，哎，有点像庞氏骗局，什么水泥、陶瓷、钢材，你看现在都是全行业亏损，他们还有50%的利润率，哎，感觉有点不靠谱。那在今年10月以前呢，卓达新材理财项目的回报是利息加股权，加起来是33%，上市公司里做新型建材的利润率可没这么高。反正他告诉父母说，这就像是一场豪赌，做好亏本的心理准备，随时等着那个击鼓传花，那个鼓停下来。这个呢应该也不算新闻了哈，这两年爆出的也比较多，这种事呢自古就有，古今中外都有，美国有庞氏骗局，咱们也有这个长城公司沈泰福非法集资。哎，对了，1992年长城公司集资那是24%的年利，如今涨到了33%啊，甚至50%，大家都信。这个利率水平呢也是与时俱进，算上了这个通货膨胀率恐怕啊。对无界新闻的报道呢，卓达集团当然不高兴了，在官方微信里边正色说无界新闻恶意诽谤，企图对我集团声誉造成不良影响，以期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我集团已经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无界新闻，追究造谣者的民事乃至刑事责任。我集团呢也决定向公安部门正式报案，哎，将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绳之以法。当然，人无界新闻既然报道你这个，也不会是孬种啊，对吧？回应说，卓达集团的这个回复当中呢，有关无界新闻记者敲诈勒索、诽谤的这些言论呢，那都是不实指控啊。这个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民事侵权，甚至涉嫌刑事犯罪。所以呢，坚持媒体独立调查报道是无界的基本价值观。无界新闻没有任何人啊，这句很重要，和卓达集团发生经济利益往来，也没有任何人向卓达集团提出任何经济方面的要求和暗示。这里要插一句啊，当新闻报道引发纠纷的时候，被报道方往往反诉媒体，用新闻报道来敲诈勒索，这种污名化呢已经成为一种常规武器，还经常有用。所以呢，无界新闻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就是我们的新闻人没有任何人和卓达集团发生经济利益往来，也没有任何人向你提出任何经济方面的要求和暗示。当然，至于此事无界新闻是不是冤枉，我说了也不算，他们两家谁说了都不算，找法院说了算。当然如你所知啊，那很多事儿呢，其实在走司法程序之前呢，行政就已经先介入了，有的干脆就没到法院。这个事儿呢现在呢也是走到了这一步啊。在报道出来的第二天，10月6号的时候，河北省金融办综合处处长尤明权就对无界新闻记者说我们已经关注这个事儿了，河北省金融办已经让石家庄市政府进行核查，因为此事呢归属地管理啊，涉及多方面的监管，需要石家庄几个相关部门配合进行调查。显然呢，这个事儿呢，这一配合，那就不是今天明天这几天就能调查出来的了啊！那么多部门走程序就得花时间， 所以大家看热闹的也就别着急了啊！我估计着急的就是那些是拿着这个理财产品的那些人哈。当然，卓达集团也着急。这卓达集团的这个总裁杨卓书那很着急啊，他对广大客户说了一段心里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已经在全国啊几十个地方三产联动，一种全新的城市化、城镇化的模式已经被验证了，是科学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最有力的贯彻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我们的这个新型材料啊，我们用竹子钢啊，木头钢啊，我们的 3D 这个模块化房屋，我们现在又开始 3D 打印房屋，我们可以把三层的这个农村房每平方米2000的成本降到1200，我们用竹子代替了钢，哎，这是我们的核心技术，这个咱也不懂啊，反正这个杨总裁听上去呢是在给大家鼓劲儿，把自己商业秘密都说出来了。接下来呢，他的逻辑呢就有意思了，他说我说和俄罗斯签了个6000亿的大合同，你们不知道，你看不能因为商务部不知道这个项目不就不存在啊。然后他原话是这么说的啊，我这个业务是响应总书记的号召，打开俄罗斯市场，扩大两国的战略联盟基础，解决俄罗斯总统啊欠民众房子的问题，这有什么不好啊？你反对这个，你就是反对我们支援俄罗斯搞国民建设，你对普京有意见有仇恨，你对党中央有仇恨，你找党中央去，你找普京去，你别跟我说这个事儿。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啊，杨总裁的逻辑啊，普京呢是中国的好朋友，总书记号召打开俄罗斯市场呢，那我和俄罗斯做生意，你反对我就是反对普京，就是不听总书记的号召，这就有点意思了。那许多中国人都喜欢普京，就不能反对普京了。那中国人不喜欢谁？我猜可能日本首相安倍算一个，据说他排在中国人最想打的人第一个啊。要不咱反对一下安倍吧？哎，你还别说，没等我动手呢，日本人先收拾他了。11月9号，就是大前天啊，日本周刊现代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安倍啊在11月2号上午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首脑会谈的时候，脸色发黑，舌头转不过来，语词不清，就说的不清楚啊，闹出了大失态，就是不像我们这个首相的样子。文章继续推论说安倍首相由于压力过大，疲劳有加，因此溃疡性肠炎这老毛病出现恶化了，不排除他在近期辞职的可能性。这都开始瞎猜了啊，看人说话不利索就说人家这个老毛病犯了啊。这个周刊现代啊是由日本最大的出版集团讲谈社出版发行的，这个讲谈社顺便说一句啊，是日本特别著名的这个出版社，出了一些很好的书啊，包括中国历史的一些书，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买来看一看啊，很多册啊。这个周刊现代的杂志里边内容呢经常会有一些八卦，但是也经常爆出一些政治家的丑闻，让这些政治家呢有时候没办法，只好认错下台。但这一次有点不一样，这回惹的是如日中天的安倍，还妄议日韩首脑会谈。刚才说了外交啊，外交无小事啊，你说你这个首相在外交场合出了问题，那安倍能高兴吗？哎，安倍果然不高兴了，据说安倍事务所愤而向讲谈社和周刊现代编辑部发出檄文要求道歉，是这么说的，说该报道与事实完全不符，纯属蓄意中伤首相之个人之作，如果报道招致其他国家对我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误解，那将严重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文章性质极其恶劣。接下来我们可能对你讲谈社啊考虑是不是采取法律措施，那看你的态度如何。这话挺狠吧，还有恐吓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封檄文啊就是恶狠狠的信啊，不是以首相官邸的名义发出的，而是通过安倍的私人事务所发出的，因为周刊现代的文章议论的只是安倍首相本人，而不是日本政府。另外呢，安倍也没有下令警视厅去搜查或者关闭讲谈社，他也没这个权利，他更没有去抓编辑记者啊，这他更没有这个权利了啊。安倍很聪明啊，他别说这些事儿他做不了，他就算能做了他也不会做，因为他要这么做了的话，那就是给对手乱用公权的这个口实，在日本这可是一个不可触犯的大忌。想来想去，安倍最狠的话就是我打不过你，我告你去。看来这安倍还是不行，在国际上混得不好，在国内更不行，堂堂一首相别说抓人，起码找几个疑似民工的去你杂志社待着不难吧，白混了。好，今天就聊到这儿，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的 APP，